小明学说话。小明顶爱学人家说话，人家说一句什么话，他就跟着说一句。叽叽叽叽，麻雀妈妈在屋檐上逗小麻雀玩。叽叽叽叽，小明学着叫起来。麻雀妈妈挺生气，不叫了。咯咯咯咯，鸡妈妈在草地上教小鸡捉虫子吃。咯咯咯，小明又学着叫起来。鸡妈妈挺不高兴，带着小鸡走开了。喵喵，猫妈妈找小猫吃鱼去。喵喵，小明眯着眼睛，张着嘴巴，对着猫妈妈大叫了两声。猫妈妈也吓了一大跳，转过身子跑了。这时候来了个阿姨，她推着一辆车，一边走一边叫唤，卖馒头嘞。小明等她走过家门口，也大叫一声，卖馒头嘞。阿姨回过头来一看，没人呀，原来小明在大门背后藏起来了。卖馒头嘞，阿姨一边叫唤一边走。小明从大门背后钻出来，又大叫一声，卖馒头嘞。阿姨回过头来一看，看见小明正往家里跑。阿姨追过来想说小明几句，可是小明砰地把门关上了。门牌八号，这家的孩子真顽皮。阿姨推不开门，气呼呼地走了。小明呢，乐得嘻嘻嘻地笑。第二天是星期日，小明可高兴了。妈妈不上班，还答应带他上公园玩去。公园里花真多，桃花、杏花、海棠花。小明像匹小马，东跑西跑。糟了，妈妈不见了。妈妈妈妈，小明急得直叫。 妈妈妈妈， 小明回头一看，是河马在学他说话呢。 你为什么学我说话？ 河马瞪着一双小眼睛说， 你不是爱学人家说话吗？ 小明不理他，一边跑一边叫， 妈妈你在哪儿？妈妈你在哪儿？ 嗯，这回是小猴在学他说话。 小猴子小猴子，你真讨厌，你为什么学我说话？ 小猴子抓着耳朵说， 你不是爱学人家说话吗？ 小明不睬他，一边跑一边叫， 妈妈快来呀， 妈妈快来呀。 这回学他说话的是谁？是大狮子。大狮子张开大嘴巴，真凶。小明可不敢跟他说话了，转身就逃。还好大狮子关在笼子里，没来追他。小明找不到妈妈，哭了。许多叔叔阿姨围拢来，问他住在哪儿。小明可光知道八号，什么路说不出来。小明着急，叔叔阿姨也着急。这时候一个人挤到小明身边，一把抱起他，还拿手绢给他擦眼泪。叔叔阿姨都放心了，说好了好了，他妈妈来了。可是这个人不是小明的妈妈，小明一眼就认出来了，是那个卖馒头的阿姨。小朋友别着急，阿姨送你回家去。你家住在长春路八号是吗？小明点点头。阿姨牵着小明的手往公园大门走去，笑眯眯地叫， 卖馒头嘞。 咦，小朋友你为什么不学呀？小明把嘴闭得紧紧的，他再也不学人家说话了。 金鸟网 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